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向您问候早安的依然是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 Coco 李玟的 Coco。 到底封闭多久的灵魂现在哪，到底压抑多少的欲望会倒灌，每一刻钟声不从来能绚烂，为什么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3度，今天呢是受弱气压场的控制，白天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大部分时间是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差，早晨有轻雾的天气，能见度不太好。白天呢我们依然是处在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请您外出要注意防护了。 当然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能见度有些好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转晴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呢是-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今天是一个周三哈，新型尾号是二和七，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今天还是比较踊跃的哈，有很多的新朋友上榜。第一名呢是一只头像特别可爱的小猫咪15天，第二名 ZL， 第三名花儿，第四名大爽子，第5名是莫桃克。 来看一下第6名。 名，第六名呢是我爱我这王超，第七名是霸道，第八名是一勺定乾坤，第九名是五彩斑斓，第十名是芳香宜人。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随着过完年哈，大家的生活工作逐渐的步入正轨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已经回到了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芳香宜人跟我们说，已经习惯了每个工作日都来签到一下，习惯了有什么事儿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开心了悲伤了偶尔还会收到我们的回复，就像一个懂得聆听的好朋友一样。 对， 这种感觉真好， 把早安音乐秀来当成你的树洞，有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嗯，当然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想问问大家哈，也跟我们之后的一条资讯有一些关系，想问问大家以前学乐器的经历。 嗯， 我最想学或者说我已经学会的那个乐器，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特别想学这个乐器呢，以及当时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对，学乐器估计现在很多人都是变成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了，因为很多人从可能从小就有学琴的经历啊，比如像我、很小就开始学 了马头琴。嗯，蒙古 马头琴，马头琴不会那么早学了， 毕竟你是内蒙人嘛、 啊、 我以为你会学一些民族乐器之类的。 有道理， 我说了一个学琴，然后你就想到了马头琴。嗯，这个联系还是不错的。对， 那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弹弹钢琴呢、啊、像胡夏这样弹弹琴恋恋爱也是非常不错哦。 我的爱轻轻松松是为你而来，你的微笑填满我心怀，你的爱一步一步慢慢靠过来，有种甜甜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你总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歌是一路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弹弹琴恋恋爱来自胡夏。所以郭鹏，你到底当时学的乐器是什么？ 学的是钢琴啊。 就是钢琴， 对 不对？ 是钢琴，对。 你有没有觉得长大以后发现会一门手艺啊？不能那么形容。 手艺很好，对对对，这个形容很好。 就会弹钢琴或者会弹吉他的话，会特别招女孩子的欢心。 嗯，你戳到我的痛点了。我是会钢琴，但是好像没有招到什么女孩子的欢心吧。 就是学校里面那些艺术节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就要赶快抓紧时间上去露一手。台下的女孩发现说，哇，她居然还会弹琴， 就是 一下好感度飙升。 弹钢琴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里，就是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弹吉他，就在这儿哈。吉他你可以抱着吉他去女生寝室楼下弹，但是你很难随身携带一个钢琴到处走。走走看哈， 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吉他可能稍微普遍一点，但是弹钢琴的男孩子就会被许为钢琴王子，就有这样的特点在。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学了点什么。 好， 董思冉说，上初中的时候，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把吉他，特别的喜欢，自学了很久啊， 好厉害！ 时隔十多年，那把吉他早已经压在了箱子底儿，好多东西啊都是太难坚持。同意，不能再同意。 对，方向一人说，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吉他，觉得帅帅的、酷酷的，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喜欢白衬衫。185高的男生呢都在吉他社里哈，你看这个厉害哈。但是呢女生学吉他呢非常艰苦，左手按琴弦的时候皮好疼，最终还是放弃了， 手指破皮了之后会比较疼。 对， 其实学这些拨弦类的乐器，像我学过一小段时间的古筝，对，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手指全部弹到泡。 哇，你的这个气质我觉得跟古筝非常的相合哈。 哎呀，都不好意思啊，他现在也被压在箱子底儿了。还有像一勺定乾坤哈，也学的是民族乐器。他说我家是山东的，比较喜欢唢呐。 哎，这个跟你那个 可以搭配一下。我十岁就开始学习了， 是 唢呐配古筝，你觉得这可以搭配吗？ 很有民族风的感觉啊哈。 但是我特别佩服吹唢呐，因为看过一部电影《百鸟朝凤》 啊，对对对， 就当时讲说，哎，学唢呐他们要拿一根芦苇去湖里面吸水啊，等等这样的场景。我觉得任何的一门技艺哈，都需要长久时间的练习，特别是像学乐器。 你说起来，我跟你分享一点点弹钢琴的这个小故事哈。 嗯， 当时呢，刚刚开始弹钢琴，然后三楼的一个女孩呢是刚刚开始拉小提琴，然后旁边的这个 我懂了， 邻居们就开始说，哎呦，发现弹钢琴的还是好一点，为什么？弹钢琴最起码叮叮咚咚有个声音。那个拉小提琴的刚上来要拉空弦儿， 对， 就很奇怪的声音，噪音一直要持续一整个下午哈。 小提琴哈，确实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是对邻居蛮不公平的。 对， 来期待大家更多的分享，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OK，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说，最近啊，大家在这个交管12123平台上去处理自己违章的话，会变得比较方便。但最近呢，有消息出来说，从3月1号开始，如果你不绑定备案，就不能处理非本人名下的车辆违法记录了。交管部门说，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读。 对，交管部门呢说，这次呢是推行了交通违法处理的新举措。驾驶人呢办理绑定备案的非本人的机动车记录之后呢，是对于适用简单的简易的程序处理，并且发生在绑定这个日期之后的电子监控违法的记录，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的这个综合服务平台以及交管12123手机 APP 以及自动处理终端是可以来进行处理的。 对，那这次推行的这种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措施呢，对于绑定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以及交通违法自助处理还有一些规则的要求，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就是对绑定非本人机动车业务实行用户管理，按照互联网用户绑定的这个规则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自助处理交通违法业务。一般呢是同一个用户同时绑定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机动车不得超过三辆。 对， 第二呢就是同一个用户绑定累计自己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不超过5个。三是呢，同一机动车同时绑定的用户不能超过3人，只要在这个准则打清早咬舌头准则之内， 再来一遍准则啊， 都可以办。 是啊，反正就是互联网会极大的丰富或者是方便我们的生活，但是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事项，不是一绑就没事了哈。这个事儿其实还是需要来看看具体的规则是怎样来详细说明的。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e are the brave. We are the bold. We can b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We are the light. We light the dark. We can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hold on. all our dreams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don't stop. The best is in you. We are the free. We are the free. We have the power to be stronger if we want it. You and me. So light up the power in you. And go for the best in you. Cause I see the light shine through. We are the brave， 这是来自 Linka 的一首作品。当然呢，非常勇敢的人了，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今天晚上武警特战剧叫做《利刃出击》，将会在江苏卫视开播。提到这样题材哈，大家应该会想到类似于像《武士特种兵》，那也是由这个系列的导演来自编自导的。 这部剧是《武士特种兵》系列的导演刘猛来自编自导的。杨烁、牟星以及吴金安呢是在这部剧当中有出演。讲述的是武警某部队突袭队长刘。闯深得上级的器重，组建了猎豹反恐突击队与女特种兵女娲突击队强强联合打击恐怖组织的事情。前两天刚刚上映的这个《红海行动》，我估计会让特种兵这个话题再次爆棚哈。 对，让大家看到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那这一次呢，今天晚上出现在江苏卫视，来看看武警特战剧《利刃出击》，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战士们勇猛的感觉。 战神。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努力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方式不止一种，当然了，可以像特种兵一样哈，去为国奋战，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活出自我，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进行挑战、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服上天给的这种宿命，依然坚持可以突破自己。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英国的11岁男孩也是这样的人，他叫做查理登顿，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哈， 非常像。 为了问大家学乐器的经历，其实是他自己就会演奏4种乐器， 对， 可能对于一个11岁的男孩会演奏4种乐器你会觉得很厉害，但更厉害的是他天生失聪并且视力越来越差。 嗯，对，查理呢是患有乌希尔综合症的啊，这种罕见的遗传病呢，显著的特点是先天弱听或者是失聪以及进行性的视觉丧失。医生呢告诉他的母亲艾玛说，即使有一架飞机从他的身边起飞他也听不见。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来学会4种乐器的呢？ 嗯，首先这个查理登顿的妈妈还有就是爸爸其实都是音乐家、 嗯、 他们希望儿子可以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家里 音乐当中获得快乐，所以在他们3岁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一样哈，就是爸爸妈妈送了他们一件乐器，他们送了查理一把小提琴，鼓励他去接触乐器。艾玛说虽然听不见，但是他喜欢感受这种琴弦的震动、 嗯、 就似乎从演奏当中得到了一些什么。 也就是说一开始虽然听不见，但是这个节奏感已经从这个震动的感受开始就开始出现了。查理的失聪的主要问题呢在于他的这个耳蜗，而4岁生日的时候呢他接受了人造耳蜗植入术，于是就开始学着让大脑去理解一些声音。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克服了。除了小提琴以外他还学习了钢琴，去年呢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小提琴的3级考试，还拿到了钢琴的2级证书，非常厉害哈。 嗯，真的很厉害，像这个可爱的小男孩11岁的查理登顿去学习。 嗯， 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学乐器的经历，或者说最想学的乐器以及为什么想学这种乐器。刚刚啊芳香怡人说我那个故事还有一个美好结局呢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他特别喜欢的那个白衬衫185高的男生在吉他社里，所以他就特别想学吉他，最后呢真的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了，纯纯的爱情很美好啊。 嗯， 回忆起大学时光还是开心的嘴角上扬。 所以芳香怡人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乐器之后呢不光会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呢可能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遇上非常对的那个人，是吗？ 嗯，还有太子也跟我们说，在幼儿园的时候老爸老妈为了培养我的艺术细胞让自己学电子琴，可惜啊我并不感兴趣，只学了1个月就放弃了。后来上学的时候呢学习了乐器竖笛跟口风琴，还有考试跟比赛，那会儿最痛苦的就是看不懂五线谱，必须要换成简谱、 嗯、 来对应乐器按键，这是所有学琴的琴童们共同的噩梦吧，就是不允许换成简谱。 嗯，但是如果是你学了钢琴的话可能对于五线谱的理解就会稍微好一点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周杰伦从小就是进行了严酷的钢琴训练哈， 非常听妈妈的话，所以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妈妈告诉自己的都是对的。 为什么要听妈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北向南方向，新兴桥到莲花桥以及莲花桥到六里桥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钟声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轻薄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情怀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 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是不可能，只要他们会喊什么羊粉。哦哦哦哦耶，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世界不放过一眼。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天使的笑还难骗我。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 别饿的时候啊，你就想看见什么吃什么。 嗯。 但其实呢，现在大家这个生活都已经很丰富了，每天可以变着花样的吃自己想吃的。但是呢，也要节食减肥。你知道，在晚上的时候，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只要吃一颗苹果就够了。这个时候打开电视，正在放着《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完了，今天晚上要崩盘，我觉得。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点一个外卖吗？ 我这个时候他演什么我就吃什么 啊， 我就特别容易被引导，就像林宥嘉刚刚这首歌里面唱的是，吃饱了以后就不寂寞。 对， 你晚上饥肠辘辘的时候，看着电视上哎演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你会立马点。但是《舌尖上的中国三》让我很抓狂，这让我怎么点？点口铁锅吗？ 所以早安音乐秀的这个价值观呢，就是比较颠覆。昨天呢，刚刚跟大家说完怎么来减肥，今天就跟大家说看见什么吃什么。但是这个不怪我们，因为《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已经延续了前两季的高话题性和高收视率。刚才说到的这个晚上你会不会看到，根据索福瑞的数据，前三集的收视率超过了2%啊，第三集燕的收视率高达2.23%，也就是说你有很大概率在晚上会看到这个节目。 对，因为前两季已经非常火了，所以第三季呢是毫无疑问的延续了这个高的关注度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看过的朋友也明显的感觉到了《舌尖三》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 嗯， 前两季呢让人看了之后就忍不住咽口水，就我刚刚说的，我看到什么我就想立马点一份过来吃。 对， 那现在呢，这个《舌尖三》里面的镜头当中啊，美食变少了，人情故事变多了。 对， 你仔细发现了之后，发现哦，总导演换人了。 嗯，第三季的总导演呢，刘鸿燕表示，食物、人物、文化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关键词，所以呢，第三季不仅是诠释了中国美食和人，也去尝试理解其所根植的文化沃土和时代的流转。啊，导演的这个初衷是很不错的，但是作为《舌尖上的中国》铁粉的我们来说呢，总觉得这一季没有把这个 focus 的点放在美食上，总觉得缺点什么哈。 其实呢，你会发现每个人关注的点都是不太一样的。像前两季的时候，我记得看到那个陕北的那个挂面爷爷，就挂面就会变得、 啊、对对对，空心面爷爷、啊， 对对对，就很好去卖。那现在呢，这个铁锅就真的不好卖，但是有好多的网友去专门咨询，想要去买那个，因为经过了多少大锤 张秋铁锅， 对，就淬炼的那个大铁锅。但其实呢，重要的不是那个铁锅，而是就是这些文化当中所传承给我们的这种沃土和时代的流转，其实就是《舌尖三》想要传递给我们更多的一种信息。 哎， 其实看到一个美食哈，你会想到它的文化，其实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你对于那个熟悉的环境，那一方土地当中食物的一些热爱。 嗯， 这就是我为什么每次看到《舌尖三》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 哦，好吧，看来这也是一种减肥的一种小妙招，就是原来每次看到《舌尖》的时候准备想吃东西，现在反而有一种哲学上的一种思考和升华了哈。 对，其实所有好吃的东西归根结底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妈妈的东西最好吃一些。 嗯， 所以呢，这些东西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味道，想到了家里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跟着周笔畅一起带我回家，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来自妈妈咪呀。 Stronger heart, and the will to lead. We'll begin again. We'll begin again. When the lines ahead, and we've come so far. Hold on to my hand, like thunder to the ground. We'll light the dark with a roaring sound. It's who we are. Thunder to the ground.We're aliv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akes me wonder， 这是来自 Maroon 5。在开年之后呢，首都博物馆也是推出了年后的第一项大展哈，非常的有名气。 嗯， 从昨天开始是来自西藏大昭寺等处的221件珍贵文物亮相了首都博物馆。 嗯，从文明溯源啊、高原天路、雪域佛运以及合同一家的四个部分去从四个方面来讲述了西藏的故事。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阎立本的《步辇图》也是数十年来首次走出了故宫展示，讲述了汉藏核心的故事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首都博物馆去观赏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哈，每周一是闭馆的，其他时间都可以去观赏。 对，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学乐器的经历，或者我最想学的乐器，以及为啥特别想学这种乐器，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安安说，我也是3岁半就被学了电子琴， 被学了电子琴， 注意这个重点啊。 对， 迫于家长的压力，还是学到了小学毕业。小时候呢，经常打着一起练琴的名义，去小伙伴家去打小霸王游戏机 啊， 就那种黄色的那个小盘插在小霸王。 霸王琴楼去 学习机上去。每一年暑假因为要考级都是非常痛苦的日子，不过呢，我猜可能因为自己天赋不错哈，虽然没有好好练琴，也没有影响到比赛和考级、 嗯、 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悔，应该听妈妈 妈的话，好好练琴的，可能会有更好的成绩。 你看安安就代表了很多这个琴童从小到大的这样一种经历，就是小的时候呢被迫去学一种东西，当时觉得对这个东西恨死了，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又体会到了家长的一种苦心，然后从包括自己对音乐的一种热爱之后重新想到，哎，现在我对音乐的理解了已经有了，但是技术好像有点跟不上，不能充分的去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啊。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歌手的朋友，我跟他聊起来的时候，他也是从小就被爸爸妈妈一直逼着学琴，他长大之后就跟很多人说，哎，不要逼小孩啊，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天性的观点完全不同。 对， 他说琴这个东西必须得逼着去练。 我们观点完全一样， 是，就是 当过琴童的人都会这么想。 对于小孩完全没有那个自觉去做，但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一定会感恩说，哦，小的时候多亏爸爸妈妈逼我学了这么一门手艺。 对，没错，因为弹钢，尤其是弹钢琴这件事情来说，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琴童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你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已经十二三岁了，但你可能已经完全无法再去掌握这门技艺了。 嗯，但我觉得说哈，家长去强迫你或者说去督促你去学习是非常必要的，但前提也是你得自己感兴趣。比如说像夕颜，他说我从小喜欢古筝，觉得很仙儿，结果呢最后学了琵琶跟萨克斯，南辕北辙的感觉。 琵琶还好，萨克斯嘛就比较现代一点哈。燕子说现在正在学打击乐，现在已经学了三年了哈，老师是一个秃头大叔，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吃的，对我们特别好。三岁半学了钢琴，结果学了半年就不学了，这个就说明他自己还是喜欢打击乐一点。 对，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像以前的时候，我也对打击乐感过一段时间兴趣。 嗯， 但我觉得比如说像架子鼓啊那种东西特别难搬，可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哈，你知道有那种电子的架子鼓， 对，我知道， 很小，你折叠一下基本上背着就可以走。 嗯， 特别厉害。 那个你 背个架子鼓去女生宿舍楼底下给她敲一块， 啊，这好像不太好吧， 几盆水就下来了。 是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打击乐如果大家想喜欢学的话，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爆裂鼓手》。 嗯， 看完以后你估计就很想去学了哈， 直接被圈粉哈。 对， 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学乐器的经历或者最想学的乐器以及为什么特别想学这种乐器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哎，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新专辑，这个名字永远发不好，就上海话吧，法擦号 不太好。 你要的全拿走。 再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依然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 会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请变得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个让你分别，对一个百口莫辩，请你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那多大小姐可家满处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亲近的小面困难的梦两不相见。承受留下我们的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他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那多大小姐特价满桌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亲近的小面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 尝试全新风格的胡彦斌带来的新歌《你要的全拿走》，一首伤心情歌，通过这种电子版本处理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 就是在你伤心的时候呢，忽然有人拿电流在后面还怼了你两下的感觉啊！ 有一种在女生宿舍楼下打 电子架子鼓的感觉，一定不是普通架子鼓啊！ 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哈，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哎，年后呢，你要不要健身啊、瘦身啊？有没有这样一些的小窍门、小方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坚持在运动健身的时候呢，一定提醒女生朋友们要先卸妆，因为这是英国的医疗机构伦敦 医生诊所他们的负责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说如果运动前你没有卸妆的话，会给皮肤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对，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女生呢在睡觉前会卸妆，这算是一种常识了，因为你如果不卸妆的话，可能脸上的油脂就没有办法去排出，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呢，人们会流汗来调节体温来排出杂质，这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睡觉比起来呢，算是一种更加激烈的快速的一种反应啊。皮肤呢天然的油脂本身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堵塞这些毛孔，阻碍杂质排出，令细菌滋生，所以呢当脸上涂抹了化妆品之后呢，会进一步阻碍这种杂质的排出的过程啊。 对，所以无论你涂抹的是这个商家哈、宣传他们的化妆品有多好的保湿啊、美白啊、紧致肌肤的这种效果啊，但是运动健身之前一定要记得先卸妆。哎呀，这让很多的怎么说呢，健身房拍照选手很头疼啊，卸了妆再去那就不好拍了吧。 那我觉得健身房拍照选手呢，就可以装装样子上去先带妆来做几个动作就 OK 了，是不是？ 但还有一类人呢，是真的像我一样，真的就是累了、你别说这个运动卸妆了，有时候晚上回家我都不想卸妆、就太累了，就躺在沙发上要缓一会儿，我要缓足精神才能把脸洗干净。 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哈，不过平常运动或者是睡觉之前还是要卸了妆，要不然这个您的这个美好的容颜怎么去保存呢？ 来自林俊杰，突然累了。 吃饭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腻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完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

8:05，欢迎您回到继续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其实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想聊一聊这个乐器，还有说为什么特别想学这种乐器。 对， 其实从小就是有学乐器经历的小朋友一定都会特别了解，说爸爸妈妈会给你很多，哎，你去听他们演唱的，或者听谁谁谁弹奏的，总是要先上大师去学习的嘛。 对，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听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长大的，然后在家里呢也放了一本他的克莱德曼的钢琴琴谱啊，同时呢，这个比如说像三大男高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歌剧的大家，一般来说也会非常喜欢听他们的一些音乐。 是在3月中旬，大家可以在国家大剧院看到这样一部非常精彩的演出了。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有一首所有人都称赞的作品，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当中的《多么快乐的一天》，因为其中有9个高音 C 都是带着质量唱出来的，当时对轰动了歌剧界。 对，还行呢，有9个连续带着质量的这种高音。帕瓦罗蒂自己的自传当中其实也写到过这个部分，就说当他演绎这部作品的时候，旁边的人呢都是每次都会欢声雷动，而且所有人都惊叹的去给他鼓掌哈，这是他自己最这个引以为豪的一个段落。那这一次呢，这个3月14号到18号，这部《军中女郎》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这一次扮演托尼奥的是男高音的歌唱家皮罗阿达尼，以及中国的高音歌唱家石奇杰啊。 石以杰。皮罗阿达尼呢，曾经2次演出过《军中女郎》这部剧，这也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来演出歌剧。其实国家大剧院现在都是按照这种就是外国的歌手加上中国的歌手两班人马 AB 组来进行组合搭配， 算是合作。 所以是3月14号到18号呢，大家可以关注军中女郎。 好， 刚刚你提到 HiC 啊，我想到了最近一次的时候，在歌手的舞台上有一个嘉宾呢去评价华晨宇说，哎，当时他在歌手舞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来唱这个他还唱不出来，可是现在来了之后随便飙高音完全无压力。我觉得最近的一次他在改编这个周杰伦的双截棍的时候啊，找了一堆大学生来帮他唱和音，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唱，你们要这样唱，然后所有的学生都懵着说，不是谁都可以轻轻松松像你一样的飙 high C 的呀，飙难度这么大给我们。其实最近的歌手们哈，他们自己私下里的生活还蛮受关注的。最近他们有一组自己去长沙街头去吃串串香的视频也被网友们发了出来，感觉他们私下的感情真的还蛮好的。 对啊，华晨宇呢，我觉得大家从刚才静瑜所描述的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人只要执着于一件事情，其实任何时候都会给在自己的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突破啊。 来感受一下这首高音也非常彪悍的华晨宇的《齐天》。 When you

来自 One OK Rock。 刚刚我跟大家说啊，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有一部歌剧《军中女郎》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其实歌剧不仅仅是给大人看的，小朋友们也有自己的专属剧目。 对， 三月九号到十四号也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儿童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 对，这部歌剧呢是轻快的旋律，唯美的视觉制作，可以让孩子们从歌剧的角度当中去感受一下他们早就知道的白雪公主的故事。 齿轮转动起来了，白雪公主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跟着陈英发一起去童话镇当中感受一下。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要牵一只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该登机了，那怎么 吧，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现在呢，因为一些网红啊，还有一些明星啊，喜欢去一些地方，所以是他们成为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带货网。 嗯， 就是他们穿什么或者去哪里，然后普通民众就习惯去打卡。 对，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发热潮。但是现在呢，英国有一个网站，他们去分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影视资料网站的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的数据，来列出了一个拍摄地榜单。如果你去这些地方逛的话，不仅仅可以同步打卡，还有可能会偶遇明星。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这个拍摄地在哪里啊？榜单上的前十当中有九个都是美国的拍摄地，这应该不意外，因为好莱坞就在那里，对不对？依次是呢，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尼斯海滩，纽约的格林威治村，纽约的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以及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以及纽约的科尼艾兰、纽约时报广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的纽约哈莱姆区啊。 我觉得他可能分析的是IMDB 的影视作品取景地吧，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美国。可不可以来分析一下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地方？ 那不用分析，我觉得第一名肯定是横店、 对 对不对？ 但是不一定混得进去 啊。 网站呢还评出了取景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榜单，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中国是排在了第15位。 嗯， 当我想到我曾经有一次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在淡水的河边真的有撞他们在拍影视剧。 嗯， 我看到了当时在演一部电影当中很红的一个小花宋云画，你还记得他吗？ 我记得。 嗯，所以那一整天心情都变得很好，因为我偶遇了明星。 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些固定的取景地，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门口那条街还曾经被不知道什么片子的不知道哪个导演去拉去取景过，然后我不知道当时看片子的人就没有注意到楼上冒出一个小脑袋，那估计是我的脑袋啊， 就会自己放大 N 百倍说给爸爸讲，哎，这是我。 我4岁的时候上过电影啊。 偶遇了明星，来跟着周迅一起偶遇。同样，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学乐器的经历，或者说我想学以及为什么想学这种乐器，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快一些，我要再快一些，穿过云朵，靠近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 上起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起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起点，放起点， 放轻一点就要听不到啦。 嗯， 早上啊，还是要热热闹闹的，来，大家开着车上班的时候才不会困。今天咱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学乐器的经历或者最想学的乐器。 嗯， 佩佩跟我们说哈，笛子是自己小学的时候唯一学过的乐器了，仅仅学会了《龙的传人》和《欢乐颂》，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那就不错啊，学会两首乐曲。你说起来笛子，我记得当时所有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基本是每个人都要购置一把哈，然后呢每个人都会回去这个哼哼哈哈的吹起来。但是这个我记得当时竖笛会比较好吹一点，横笛呢就还考验一下你这个气息的功力啊。 你知道现在也是艺考的热门季了，当时的时候我们参加艺考的时候，因为是有要求才艺的，就没有硬性要求但是如果你会的话是会有加分的。 你的才艺是什么？ 我先说说别人的吧。没有我不是乐器。但是当时呢他们就说，哎，你去吹个葫芦丝吧，葫芦丝简单上手易学。那现在呢，因为我的很多同学也已经去当大学老师了，他们说你知道吗，艺考季的时候平均一天要听300多遍《月光下的凤尾竹》 啊，就是葫芦丝那首名曲， 葫芦丝的经典曲目。其实我觉得学乐器真的不应该抱有这么功利的心态，还是应该让音乐来丰富和欢乐你的人生。 对， 就像小静她说，我想学吉他，因为当兵的时候有战友会弹，特别羡慕，所以其实大家在一起弹琴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欢乐的感觉。 没错，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自己去爱上一件乐器，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非常愉悦和快乐的事情哈。 你可以继续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果开车出行不再因走走停停顿挫不堪，而是始终随心响应平顺如意，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9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乐多港第二届精彩新春嘉年华，年意浓浓嗨不停，赏民俗表演，品世界美食，北京最长庙会等你来逛，火热持续到正月17，微信购票只需9.9元。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受弱气压场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差，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白天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能见度好转。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纽约爱乐乐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3月8号到9号，这支享誉世界的美国交响名团将在后人音乐总监樊志登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系列演出。 奏响门德尔松、马勒、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经典名曲。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经典芭蕾舞音乐《火鸟》被视作古典芭蕾与现代芭蕾的清晰界限，其中的音乐更是斯特拉文斯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3月6号到3月15号，由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带领的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以及普莱特涅夫大师创立的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将轮番上演这部经典作品。李玉刚现身的独孤天下同名片头曲 MV 近日发布，这是李玉刚首次现身 OST 歌曲，古香古色的歌词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娓娓道来，将乱世下的红尘恩怨、儿女情长演绎得淋漓尽致。近日内地创作型女歌手依莹发布了她的新歌《至少陪伴过》，这首歌凭借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触达人心的歌词被网友和歌迷喜爱，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90后创作型歌手依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国贸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广东南北风情的里约热内卢，来自杨坤，开启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哈，今天早安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哎，有学过什么样的乐器，或者说为什么特别想学这样的乐器呢？ 嗯， 小静同学问我们说，哎，特别想问你们，快板算乐器吗？算吧， 快板算打击乐器吧。 嗯，但提到最想学的乐器啊，他说现在想学电吉他，因为他自己的偶像张一山总去一家小店里面用电吉他伴奏唱歌，想在他去的时候和他配合一下。 哦， 这是既学乐器又想偶遇明星， 那小静 还想见到 idol。 小静，我觉得你的想法错了，你应该去练练唱歌，这样你才能够在他电吉他配合的时候你去唱一下。 哇，偶像弹唱，我觉得这样的厉害的应该就只有 TFBOYS 可以达成了吧，偶像给他们写歌并且伴奏，而且还同台去合作。嗯，那现在呢还是想在这一时段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方面的一些消息。在4月20号马上要上映的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叫做21克拉。哎，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哈，克拉呢肯定就跟钻石有点关系喽。 对，21克拉呢是改编自同名的话剧。这个话剧呢讲述的是极致型的破产拜金女刘买买遇到了非典型经济适用男王抠抠之后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哈。 听听这名字哈，刘买买、王抠抠，哎，这肯定中间肯定就要掐起来了。 是， 电影版呢依然是由话剧版的导演何念来指导的，选择的演员呢非常有意思哈，男演员是郭京飞，女演员是迪丽热巴。你都知道啊，胖迪是通过这个克拉恋人这部电视剧被大家所熟知的，这次又要演21克拉了，化身王抠抠和刘买买来打探省钱经和花钱观。 所以当非典型经济适用男遇到了极致型破产拜金女，当金钱和爱情碰撞，反差十足的这种消费观念也让电影充满了很多的话题性。我觉得这就是一部都市男女恋爱的一种爱情语言吧。 嗯，之前的克拉恋人也是走这个路数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迪丽热巴又会有什么全新的表现呢？接下来听到这首 Bling Bling 就是来自克拉恋人的主题曲。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don't really say this that often, but there's something that the papers forgot. Every time I read them, I know I feed them, but I know they're painting, but they can't leave a mark. Cause my friends don't read the papers, and they don't really care if we're awesome or not. So every time I read them, I know I feed them, but I know they wanna see me hang on the wall. You don't know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get lonely? It gets 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ge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Say it to my face if you mean it. Say it to my face, but you won't. I know I'm not losing, but I'm losing my mind. Does anybody know what that's like? You don't know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get lonely? It gets 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ge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I'm dead,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If I'm dead, you owe me. 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ge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熟悉的编曲来自 Chainsmokers, You Own Me, 你欠我的 这首新歌啊，你怎么能这样形容呢？欠我的下次要接着还呢。 是啊。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马上要上映的新的电影哈，还有3月2号在元宵节这一天呢，印度又有一部新片要上映了。你看看最近印度电影的这个势头非常凶猛啊， 爆棚的感觉。 神秘巨星刚刚圈了一波粉，又有一部印度电影叫做小萝莉的猴神大叔3月2号将要上映了。 对，这部电影呢是讲述的一个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印度大叔帮助巴基斯坦的小女孩与父母重聚的故事。片中的印度大叔呢，猴神与小萝莉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但是两个本应该是毫无交集的人，却因为机缘巧合而相遇，并且上演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又热泪盈眶的传奇故事。 你看，从三傻大闹宝莱坞，再到摔跤吧爸爸，再到神秘巨星，印度电影其实已经非常熟悉就是中国观众的这种口味和路数哈，包括像神秘巨星上映的时候，他们专门请到黄渤来演唱了主题曲， 对， 而且还请到了谢春花来演唱了一首中文的推广曲，叫做《歧途》，专门来给电影打扣。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谢春花的《歧途》。 曾料句号难逃 这是谢春花演唱的《歧途》，同样也是印度电影《神秘巨星》的中文推广曲。其实除了印度电影哈，现在日本电影其实也在中国蛮有影响力的。 对， 比如说像之前新海诚推出了《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那部动画片呢，当时我觉得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感动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太唯美了啊。 嗯，并且引发了像新海诚团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秒速五厘米啊，大家也都会去追着去看。那么现在有个好消息，就是他们新海诚所处的这个动画制作公司今年夏天的时候将会在日本推出一部关于我们中国的青春动画，叫做诗记之之。电影呢是由三个青春故事，分别是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来做背景的。 对，他们呢分别名字叫做受益小新以及李浩豪林，以及呢这个竹内良贵来担任这部动画片当中的一个监督啊。 受益小新是什么？ 对， 教授易小新了。 啊，教授易小新哈， 就万万没想到的这个导演哈， 啊、 教授易小新、 啊、没错 来给这部电影担任监督。那这一次呢，将会推出我们最关注的北上广三座城市作为故事背景来推出一个新的动画啊，《诗记之之》。夏天的时候将会先在日本上映，之后呢肯定也会在中国上映的，大家可以去观赏到了。 对这三个故事呢确实还是有些不一样，比如说在北京的故事呢是以北京工作的青年与家乡祖母的故事，而上海恋呢则是以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的一段青梅竹马的初恋故事。也就是说新海诚不管他怎么来换场景或者换演员，但是内核都是青春和爱情有关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画面非常的唯美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孙伯伦的新歌，也是给电视剧《谈判官》演唱的片尾曲《爱我想爱的人》。 我就好，轰轰烈烈，爱要趁早，给你个热情的拥抱，在最最热闹的街角，强调一定天荒地老，连一分钟都不能少，不再会 那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记得提醒你爱的人要戴上口罩了，因为是空气中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上午9:30也是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低压高湿逆温的不利气象条件加上偏南风区域的输送，所以呢春节后产生了强度恢复，是导致这一次重污染的主要原因。 嗯， 但是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就该改善了，空气质量已经逐步转好。 当然冷空气过后呢会维持一到两天的风轻云淡，天气比较晴爽的好天，